烟头，没有电流，没有位置口，我是第三盏灯，没有尽头，没有入喉，没有人带走，我是第三杯酒，没有入口，没有电梯，没有门把手，我是第三号楼，没有名分，没有开口，没有人停留，我是第三者。So what? So what? So what? So what? So what? So what? So what? 第三者的颜色是白色，代表我爱你，不求什么。我们相遇时，其实就是分开时。我们拥有时，就到了失去时。第三者的颜色是黑色，它代表我的爱是不被原谅的，请你不要原谅我，一定不要原谅我，因为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并没有错。第三者的颜色是紫色，它代表这故事是浪漫的。如果开始是浪漫的，过程是浪漫的，那么结束是再悲伤再悲伤，它也是浪漫的。第三者的颜色是红色，它代表幸福和痛苦都那么深刻，你是如此特别，如此特别，被你伤害，竟留下幸福感觉。如此特别，被你伤害后。